朝廷前呐、小蟑螂啊，表弟是洛阳公子张君瑞，好取骏马斗四江啊，大比之年岂可靠着带领书童离故乡，行走路过普救寺， 青山一望，传书见定终身，多亏小红娘啊！ 最可恨崔老夫人赖婚是指害的一对鸳鸯不成双啊！张君瑞想莺莺懒把文章做、啊， 崔莺莺想君瑞害，吃啥也不想。这日莺莺清晨起，叫声丫鬟小红娘，快去快去你快去，我写封书信，你烧了心。 花去了。 嗨，红娘，那小红娘，你看过来呀？啊！ 看啥呀，小姐呀？ 小姐想当时都想坏了，好几天都没吃饭了，她的腰啊鼓了拉的疼得见细了，受坏了。晚啊， 成在天，魔在人， 巧配鸳鸯啊， 啊想当初，想当初咱二人 并无来往， 是因为普救寺 贵母将相， 为当时我看你来， 为把你看， 你看我， 我看你呀。苦了八的 动了情长，不料想 不料想孙飞虎他 要来把我抢啊， 发贼兵为寺院 来逞凶狂啊，我的母亲一见此景啊， 血害怕， 血长高白 靴子强啊， 谁要忙我呢， 贼兵啊退， 将兵许他 做亲房， 是他也有他， 我们愿做小， 他也有正， 我们做偏房啊， 一妻二妾 全都有啊， 一共两文银， 送回故乡。 张生你看吧，好吗， 说出请来白马将推贼兵，保你母女呀得安康， 常言说救命之恩当国报，我的母亲三两次请张郎，是请你不为别的事，留在西厢念文章，在酒席前叫咱俩呀 拜子那个感情妹呀， 倒把那婚姻二字啊 扔在了一旁， 张生你竹篮打水呀 空劳一场，我们俩都给斗了，我们家具都白准备了。我有疏通，你有红娘， 无奈何以目送情， 就把花园记 没曾向你难道天哪， 跳过了花墙啊， 跳花墙怎掉几块 琉璃瓦呀， 砸坏了两口啊， 浇花的缸沾包了，小张郎， 那羊羔吃奶呀， 我跪在了地呀， 你小白的吓得那个 拉撒谎啊， 也不知咱们的亲情 从何论呐、啊、 你来告 红娘， 姐姐 管来 姐姐 长啊， 时间长啊， 说多了嘴呀 红字丢了庄家娘啊， 哎呦我的天啊，心里话爆岔味了，去老贵了， 啊，他们算去呀、啊， 子打，小姑娘看过你我心服事啊。我一 好起家常啊， 哎呀， 哎快好起家常啊， 哎呀， 咱二人情投意合， 越老越近呐、啊， 定下了海誓山盟， 各自回房。 在花园着了凉啊， 卧病在床感冒了， 感情先生 不见好， 是没请呗、 不见强啊， 我为你烧香许愿 还不算， 还为你可那头灯 好偏方啊， 七月七的透骨草， 两个蜘蛛网， 八月十五霜打的 两颗黄瓜秧啊， 五月五的二号叶 被银泼上茶， 二月二的槟榔花， 两颗新鲜姜啊， 你要闻 那叫什么病？ 专治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牙口不好，腿脚不强，翻楼气喘，五劳七伤。 你要是要这么灵，哪儿买的呢？ 我睡一碗来， 要一碗呐、啊。 为你熬药， 又煎汤啊。 总分哪里呀？ 讲得好， 可看清你呀、 啊。你不香啊？ 我背着。 我到门外呀， 你抽我， 我抽你， 你难舍， 我难离， 难 舍， 难舍， 难离眼泪呀， 帮忙啊！ 快回去吧，别送了，越送我心越不好受，快回去得了。 张郎你走的时候， 后来刚出土， 盈盈我碰你盘头， 霜打树叶黄啊， 白天碰你呀， 到夜晚。鼓打三更梆， 白天到夜晚呐、 啊。鼓打三更梆， 我朝天每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辛亥十二个时辰，哪时哪刻摸不着你呀、啊，公子张郎啊！ 哎呀，这么想怎么排个电报呢？你说他打不打钱啊？ 从大张郎， 你走后啊！ 我一场大病啊， 病在了床啊， 一天吃不上 半碗面， 两天喝不了 一碗汤。一碗汤， 后的前 枪，后枪啊， 戴上手镯， 戴不住， 手上戒指， 去晃灯啊， 腿穷走道， 走不动， 不过丫鬟， 走扶墙啊， 一步迈不了， 翻砖地， 两步还在， 哎，这个半山啊， 那一天强打精神， 走几步， 哎呀，不好， 要咋的了？ 快绑小花鞋， 别坐班， 快帮坐底儿啊， 别坐班， 快帮帮， 别不正当啊。 张先生，你多早回来休息呀？才能正当啊。 哎呀，你看人家感情咋这么深呢？哎呀，这西厢咋这么好看呢？ 西厢可真好啊！ 都说西厢啊，景色好，画布虚成果然强， 一片玉砌 当空照， 风吹鞭马 响叮当， 大门可掀， 一副对 弯个上联， 瞧下张啊， 上一联玉挂锦书任， 下联风来寒墨香， 是没有横批挂 对联， 三个大字大西厢。 门上一副对儿， 挂不上联，桥下张。 上一联， 庭有余香，蟹草正蓝，燕归树。 下联， 脚别物，唐诗尽字汉文章。 横批上写四个字， 门上斗牛贴中央。 一条门里来走进七十五里更别， 外边墙 紫湖天棚 在雪洞， 斗大方砖 八地仙， 八仙桌子带靠椅， 在桌上摆着 小茶缸，左右 扛子凉床 靠山墙， 墙上挂满 丹青画，画下看这墙画十张啊。 红衣 子， 二郎担山 赶太阳啊， 三起周瑜 诸葛亮， 四解林丹魏夫郎，伍子胥打马杀将过河，吞的六国秦始皇，七七牛郎会织女，八仙过海绣鸟营，九里山前数韩信，十面埋伏。 马蹄忙一半一花动刀枪， 手起脚在满江关上浪漫呀，二一张有男有女有一匹高头溜溜溜溜大不是 啊，那是一匹马呀， 马就是马呀， 哎，马上拖着谁呀， 小罗张上战场， 中途路上马蹄忙一横一额动刀枪，有男有女没骑马呀， 为啥没骑马呀， 他俩不会骑，哎，你说那是谁呀， 梁山伯呀， 祝英台呀， 一动那书山 下山来呀，祝英台拐弯抹角来求二， 可惜那梁山伯是啥也不明白， 仔细眼当我老事儿了，群马呀， 这马就是马呀， 哎，马上拖着谁呀， 少林寺 众和尚， 在中和路上 马蹄忙， 是敌手绝缘 出一枪，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帅征四方啊， 有一个白脸将军 可真白呀， 浑身上下 那白呀， 坐下骑着 白龙马呀， 盔白甲白， 他长得更白呀，胜过那富强粉，却赛过那白马盖，这金喜又金赛，这金婆又金拽，这金拉又金拽，这金灯又金踹，这金丝又金来，这金扯又金白 啊。成吗？ 我说的这是白底下凉。 有一个黑脸将军， 可真黑呀！ 浑身上下 那黑呀， 坐下骑着 黑战马呀， 黑袍黑甲， 黑头盔呀， 黑胡茬子， 却黑的脸呐。 你说他咋？ 怎么那么怎么那么黑？还气死了程耀泰，这不让那锅底灰，是胜过那书房蜜，是赛过那铁匠锤，是金钻金锤金拉金推金抬金背金晒金吹金 啊！你说的是张飞吗？ 我说的这是 啥呀？ 一场后院的大梅冬啊！ 在 我那个墙啊， 那墙又闪出 啊，闪出花花掌啊， 有一个女子她在劝酒啊， 蔡文姬坐书房下别成章。有个女子怀抱琵琶骑马去啊， 赵金初在赴北疆， 哎，有个女子长城奔， 千里寻夫小孟姜， 哎，有个女子多威武， 她木兰冲击上战场， 哎，有个女子腾空起， 那是嫦娥奔月亮， 哎，有个女子从天降， 七仙女离 有个女子手里拿着芭蕉扇， 铁扇公主， 哎，扇不动美猴王， 再刮嘛这个墙， 哎，再望那个墙啊， 那墙又闪出啊， 小花又发张啊， 黑身长一 年山上的牛魔王啊， 先生躺一个家老太呀， 那些上房的徐家娘啊， 先生躺一个木脑袋呀， 长耳大仙半月亮啊， 那人参长的驴脑袋， 是毛驴曾经下山岗， 人参长的狗脑袋， 天狗吃月奔洞房， 人参长的猴脑袋， 花果山上的猴子王， 人参长的猪脑袋， 猪八戒大闹高老庄， 那人参又长个猪脑袋， 猪八戒的儿子下壳郎啊， 小红娘头罢了，想着这些话呀， 急急忙忙啊走进书房啊， 看见公子让进来呀， 能不黑吗？ 那也得说下黄， 中脸都下黄啊，拿了一盒二盒呀，我转过身来仔细看， 那是郎和妞里一个大姑娘啊，拿了一盒二盒呀， 上身穿着红大 拿了一盒二呀， 拿了一盒二呀， 背上那个裤子 裤脚长， 青瓷 那个乳蜜眼呐， 背上那个杏眼， 水汪汪啊， 双胆 鼻子猪肉面呐， 反过那个 嘴唇 乌鸦 强啊， 哪里不寒呀？ 哪里不寒呀？ 哪里不寒呀？ 哪里不寒呀？原来是巷子的丫鬟小红娘啊，红娘姐到此为什么不能做，你偷偷摸摸打了我一小巴掌，看都打肿了，哎呀， 听啊，心还怕着跪倒，在地这才扛了，磕得好自己千米呀、啊，做一好是没有独败四方啊！红娘姐姐天门走吧，这事还得你帮忙啊！张金瑞爱到的好聋哑。大姐呀、啊，帮个忙吧，大姐呀、啊。 这一条道儿嘛，走好光，修鞋磨破了多少双，迈破了脚脖，把街